佢其實呢個問題係預示咗，就係話一般嘅市民點諗咧？會唔會覺得佔中後援會呢個名啊，其實可能又係一個會嚟嘅，同陳淑莊嗰、那個咁，但係明明就唔係嘛。咁如果係咁，會唔會令到所謂我唔好講你騎劫啦，因為我都俾人即係成日去咁樣插啦。即係我覺得呢啲我唔同佢計較呢啲嘢，但起碼就係話你用同樣嘅名嚟去做，但係你會唔會真係僭越咗人哋本身搞緊嗰個佔中後援會？ 佢哋嘅道理喺邊度咧？你有冇用過佢哋嘅邏輯去分析先？而家就話喺成個佔中嘅運動入邊，你講緊商討，講緊民意嘅取態而去決定，即係佔唔佔中嘅係。 係啊， 而家嗱，首先出咗第一次嘅呢一個電子公投啦，元旦遊行60,000+人啦。是去返个问题，就是公民提名㗎嘛。 对。 跟住但係包括佔中三子在内，即係我唔係独指你民主党，都竟然喺一个激过九成人去讲话公民提名係一个要素嘅时候，跟住仍然包括佢哋阿陈建文嗰啲都喺度讲緊，就话公民提名唔係一定係係一个争取嘅对象嚟㗎嘛。但 姚廷话公民提名可以考虑嘛。 可以考慮咗，係咪？即係我反而欣賞何俊仁喎。 思潮， 我欣賞何俊仁喎。何俊仁頭先我哋聽政改戰報嘅時候，佢講真好清楚，就話如果民意講到明係要企硬公民提名嘅話，咁佢都要企硬喎，係嚇。係咁依個，不過我依個之後會問你啦。依個又係咪又大佬講嗰啲嘢？究竟係咪即係你哋中常委有冇傾過啦？係依個我依個之後我哋節目嘅重心係大佬文化個問題。但係我想講，即係話而家個 point 就係話，你如果當年佔中嘅發起人都偏离咗，即系原本佢哋所讲嘅说话，包括就系 偏离咗咩说话先？ 即系包括透过商议、透过民意，跟住决定占中啦，系嘛？咁而家公民提名吓，即系至少即系好大程度上边有好多人嘅解读都系觉得系一个主流嘅民意嘅话吓，咁即系仍然你哋都系想。即系兜圈绕过公民提名呢件事嘅时候，咁样佢哋咪出嚟夹实你哋咯？ 我又未听过有人话唔同意。如果大部分嘅市民系支持公民提名嘅话，我哋系要跟从公民提名呢个讲法。即系嗱，可能陈建文会觉得公民提名冇咁好啦，或者佢讲话五区总辞，其实唔系一个好方法啦。嗱，呢个可以跟住再讲。咁但我諗亦都冇人講過話，如果大多數嘅市民支持公民提名，因為其實大家一路守緊嗰個底線，就係話如果電子公投嘅結果係支持公民提名嘅話，大家一定要死守落去嘛。咁嗱，你哪怕認唔認同電子公投都好啦，咁但係起碼呢一樣嘢都叫做民意嘅表達啦，都叫做大家會遵守嘅底線啦。咁又有啲咩違反呢？ 你会咪一就问题就係话，究竟你嗱善众街上过嚟呢个花生台嘅係啊係啦，佢都讲过就係话即佢唔搞公投，咁想即全力搞电子公投先。但电子公投佢又会质疑喎，究竟系咪有冇够唔够代表性啊，有几多人投票先知。如果投咗个结果都好似元旦游行咁样嘅，即係可能5-6萬人嘅啫。5-6萬人吓都话公民提名嘅。咁到时候贵党又是不是用一个5-6萬人就的决定的投票的决定，因为5-6萬人里面其实如果讲的 majority 可能即是过30,000已经够了嘛，是理论上。会不会又再反反复复拿一样东西，藉口其实不够民意代表的，那我们来即是要考虑大局啊，什么啦，这样。现在即其实整个问题就在于民主党的诚信是已经不足以令人信服了嘛。 系嗱，如果嗱，不如咁讲啦。我明白有好多嘢可能令到大家对民主党冇信心，咁或者你大家可以讲下啲历史啊。我谂啲网民可以打几段。 唔系，我哋个节目都 target 一啲。 咁但系我意思就话，我意思就系话，去到最后，你话就算可能真系一个信字嘅问题嚟嘅啫。咁当然我只能够喺度好清清楚楚斩钉截铁嚟讲。如果大多数的市民是支持公民提名的话，民主党是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一个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是公民推荐的公民直接提名。 这个不单止是我公民直接提名。公民直接提名。这个不单止是我的讲法，亦都正如你所讲，是何俊仁曾经讲过的讲法。 何俊仁的讲法又代不代表刘慧卿的讲法呢？刘慧卿的讲法又代不代表中常委的讲法呢？

系咪啊？咁所以我就系话，起码我唔觉得刘伟兴一个人可以即系就说了算咯。咁起码今时今日，我见到又即系喺成个嘅中常委又好，中委又好，大家有好多嘢其实系我能用我用一个比较差字系角力嘅。举例说，我啱啱主场司访问我话开陆路入境税呢样嘢未喺中委里面通过，呢个只系我哋有经即系经济小组啊政策嗰啲小组入面支持嘅啫。咁但系我都希望咧，我哋党能够接纳呢样嘢，因为自由行真系太多。咁当然呢个讲完咗，嗱，我哋暂时去 c 呢度先。我哋而家想播一首歌，因为咧今次我哋呢首歌咧，即系我哋呢、這个。政改终极战呢是由城邦使团来到赞助的。咁所以我哋呢而家要播一首歌俾大家听先。 做要好似做人咁样。要有仁慈嘅心。有咗仁慈嘅心就唔系怨。系人妖。佢明白啦。你明白未呀？ 游魂红尘跌倒，灵欲招五蕴心经未开，黄泉道菩提下平衡释迦圣光，走上生死坎坷，轮回岁日也恐怖，沦陷永劫万次的失望，求造爱行何上，舍离剑诛空相，蓝气刀来日变方丈，如来自有方，普照应似望，贪真之愿别不相干，更开朗，如来自有方，我佛往众生皆苦中冥想，有无常幻境虚妄，如来自有方，当哀还渴望，岂可暂就未解苦楚满凄怆，如来自有方，干欲我为应机锋一个相，我变成十会佛性向世间来家长，凡尘云浮再起落，邪道妄语无法到彼岸，为圣爱言无量，看尽世间魔障，但魔才踏伟光上，如来自有方，好照应自望，胆真之愿便不相干，更开朗，如来自有方，我佛往众生皆苦中冥想，有无上幻境虚妄，如来自有方，当哀还渴望，岂可参透未解苦楚本悲怆，如来自有方，割欲我为应机锋一个相，我见性寻回佛性向世天来家长， 生台在马年等是祝大家花开富贵生意兴隆，在芝士肠和丝滑力肠中间我当然选花生啦。香港花生台，我是新节目洛克道开工主持阿 Win， 喂开工啦。

系你哋系一个统战对象啦，基本上系。 咁统战对象点啊？咁我哋有冇受统战啦？ 咪所以我问你，即系我觉得 咯，冇统战咯。 我觉得我唔系，我觉得呢个立论说服唔到我啦。如果你讲紧即系全部人 咁喺一个战争嗱，喺一个战争入边，咁梗系有啲人。 我更加绝，即系讲多进一步嘅提。 你一定有汪精卫噶， 你话， 但你有蒋介石噶嘛？ 你话如果民主党完全唔宣布唔会参选呢、這、一个即系2017年，因为我基本上认同嘅呢、這个讲法系剔除咗，即系至少针对住即系人力佢哋。嗰班人嗰、那个嘅取态嘅，即系我即系当你哋真系好天真，觉得从一个即系政治现实嘅角度，系嘛最容易通过过嘅话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暂时呢个提委会嘅构成吓、啊，我哋唔讲嗰啲原则问题啦，即系人哋会 challenge 你哋就系话啊，你呢个本身唔公义，个票值咁唔均等嘅嘢，你哋如果坚持公义嘅话，系咪争取咧？我哋再放低呢个问题唔讲住先， 系、 啊、我哋讲紧啦，如果你争取到一日就集，即系好似讲紧而家梁美芬同埋阿田北俊讲紧嗰啲嘢嘅，总之有个泛民入到集，如果选得到赢嘅话咧，咁样咁可以就争取有机会改啦，咁样我当你相信呢套都好啦，系如果咁讲法嘅话， 我唔觉得系啦。 咁连月争都讲过啦，呢个迟啲可以再讲。但系问题系嗱，我再进一步讲得绝啲嘅话，2017年系啦，泛民吓如果参选嘅第一，民主党唔会参选啦，系啦。第二讲到明系啦，其实而家泛民如果真系对一个有机会出嚟赢，威胁到所有人嘅，应该系边个？问你会边个啊？系 我个人，佢一直嘅余若薇当然系 余若薇啦，系 系啊， 系咯，讲到明支持余若薇参加特首啦，讲到明支持余，即系而家开始吓，2014年开始，即系就部署成个泛民，就系话要系嘛？如果嗱，假设即系要搞一个觉得个提委会系有筛选，但系争取到普选翻嚟先嘅，系嘛？你唯一嘅条件，我开出嚟。俾民主党，你觉得民主党会唔会收火？就话要争取，就系俾余若薇系做泛民嘅代表去选特首，一定要快。 我觉得唔系冇可能。我觉得唔系冇可能。呢个我都可以值得去倾嘅，系啊，系当然有，即系当然我要讲多次，讲清楚多次，每件事大家去讲话，究竟边个嚟到支唔支持都好啦，或者我哋系咪最后系成为一个党立场都好啦，其实呢样嘢未必系一样咁容易嘅事啦。咁但系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冇可能。 但其实呢个标准好低，其实而家 亦都系标准好低，系啊。 其实而家就算而家机制，就算何俊支持何俊嗰啲人全部投，全部转晒嗰阵时转晒俾余若薇，咁佢都入到闸嘅。其实 系， 咪但系， 因为其实大家嗰啲选委都系泛民主派选委。 唔系，但系个问题好少人提及，或者你哋冇，我好似冇乜听过你哋回应过嘅一个点就系话，关于选委会嘅组成系本地立法啊嘛。即系话唔需要三分之二通过，系过半数通过，即系政府点样改都得噶嘛。当氹咗你哋落答通过咗个政改方案嘅时候，再细致嘅方法个提委会点样个具体提名嘅时候嘅话，咁佢完全可以玩谢你噶嘛？系 系 啊，而呢样嘢你哋冇谂过嘅系冇谂过啲选委可以阵前半变嘅，冇谂过啲 so call 嘅泛民会威逼利诱之下会收档嘅系。 我唔觉得我哋冇谂过呢啲问题。系啊，即系你可以话我哋冇出去讲，就等于 咁你回应啊！你而家话俾佢听咁样，点样对？即系 唔系？我从来都系话，所谓提名委员会喺世界上一个非常罕见嘅选举制度，本身就系 按照你嘅党立场，而家三轨制非缺一不可，剩翻提名委员会嘅时候，咁你点确保我头先讲嘅嘢唔会发生而变成一个有筛选嘅情况咧？具体嘅方案系咩咧？阿兄姐。民主党 唔系，但系你等于叫我嚟到去讲个最即系咩叫无筛选方案嘛？咁我只系用我个人嘅立场嚟讲啫。 系 咁唔系你究竟系问紧民主党嘅立场定系我嘅立场？ 你所知嘅民主党嘅立场咧，系你哋会守住边一条线咧？ 唔系你不如你容许我呢个位置我讲我立场啦。 系好啊好啊， 我觉得第一，我唔好讲话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啦。你话提名委员会都好。我覺得起碼你就市民嚟到去選一定程度嘅代表入去啦。咁可能即使係你覺得係某程度上嘅間選都好，咁你亦都好過係由一啲幾百人嘅漁農界嚟到選60个人出嚟啦。咁你起碼你要有一定嘅市民嘅民意提名一啲選委入去。咁呢啲我覺得我覺得係一啲比較好嘅處理方法。咁好啦，你話就算唔係都好啦。咁唔該，你起碼搞到新九組咁樣啦。咁你搞到新九組之後，你大部分即係界別嘅人都可以嚟到去選一啲選委出嚟嘅。而呢啲選委本身有具民主成，即係比較具民主成分嘅選委咧，係足以提名一位特首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諗咯。咁而唔係我哋而家提名委員會咁封閉， 金嚟到去违反我哋嗰个票值均等嘅问题。 咁但系其实汤家华方案同埋李柱铭嘅方案都其实都有机会达到呢个标准。咁你 嘅系唔系？大家咪倾下咯。系啊，对于汤家华方案有，李柱铭方案有，但系都系我觉得佢两个方案一定唔系一啲理想方案啦。咁呢个我觉得大家需要承认啦。亦都系点解我再讲一次，公民提名或者政党提名系一定要将佢摆喺争取优先之列啦。呢个我自己睇啦。 但你影唔影响到你头先所讲啊？你啲党内嘅同志咧，你觉唔觉得一个情况就系 星星之火？ 唔系，嗰个同情况就系话，而家系讲紧唔系好似你咁讲嘅原则嘅问题行先嘅， 系 而系所谓嘅中央嘅即系以政治现实嘅考虑系行先嘅， 系 吓。咁但系我想问，即系系咪呢个系你觉得而家系啲你身边好多嘅？嘅黨友嚇嘅、啊、同志， 唔止，甚至好多我都講明，泛民主派有唔少人亦都咁樣諗啦，係啦。咁嗱，唔係，我覺得喺呢啲位置咧，之前我講最後一個位置就話、是，當你嚟到去用一個現實嚟到考量嘅時候，啊，而未必再講話咩國力啊，或者嗌高啲價嚟到去要求人哋還價嗰種咁嘅講法嘅時候，之前我講到最後，你嗰個政治判斷係非常之緊要。咁當然有好多人覺得我哋10年嗰個政改方案嘅判斷係唔好啦。咁、但係嚟緊究竟嗰個判斷係點樣，我覺得先至 係。其實好小事啊，我喺度可以同大家講，我如果去入中聯辦談判，我2000年嗰陣時候我已經入過中聯辦談判啦。咁嗰陣時係咯。你嗰啲喺大學嗰啲濕鳩學會喺度搞交流團咧，咁 你就你跟住你又入咗中聯辦啦。 我係入過中聯辦嘅，係。 所以你係入過中聯辦。 前本後本我入過去幾次啊，咁樣傾嗰啲交流團行政，你而家大學你又會搞啊，係啊 ，Louis 係啦，密室政治咁去搞，咁嗰啲人啊，即係中聯辦嘅咩科技教育部咁樣，嗰時咧中聯辦嗰啲交流團咧，即係仲係。唔系特别平，但价钱都叫合理嘅。 我上过黄振文堂添，我都上过啲洗脑。 但系而家咧就越嚟越贵啦，即系好似呢几年，我冇乜听过啲大学嘅组织，即系会揾中联办搞啦，因为食水好深嘅系吓。 所以入去中联办搞， 即系透过中联办去，即系去同你做一个搏脚。 咩啊？嗰啲咩新一代文化协会嗰啲好多噶嘛，你周围联手海报啦。 吓，即系唔系我哋好似我哋当年嗰个模式啦，即系至少我哋自己走入去中联办，跟住嗰个我哋想有个咁嘅行程咁样样。跟住佢话啊唔好啦，咁样你都系睇。我话要去睇啲穷啲嘅地方，话唔好啦，睇啲咩地方啦，咁样系，咁跟住我哋又唔走，我哋即系不停咁样讲翻，即系自己嘅嘢。咁讲到嗰个官要叫收工啦，我真系唔想收工啦，咁样啊，好啦，你讲咩谂下啦，咁样系。咁同样道理，即系我呢啲即系十九二十岁去入去中联办，同中联办啲官倾点样倾搞个交流团，我都识啦。你民主党你入去倾啦，退一万步，即系唔好讲民密室嘅问题，你入去倾，你至少都倾几粒钟，你都先都出嚟啊，大佬！你至少倾到天光磨烂只咁样，倾到佢话即系收唔到工。 喂，大佬啊，你用嗰个时间嚟衡量倾有啲咩可唔可？ 最低限度啊，已经退。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明智嘅谈判策略嚟嘅，我唔同你讲系咪民主啲问题。第一。你如果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談判嘅姿態，然後令到你爭取到普選嘅話，咁我會受啊！但我從來見唔到有啲咩因果關係喎、啊。好多時候談判咗啲，好多時候未必真係喺嗰個場景度發生噶嘛。可能係不斷咁透過傳話咁來來往往，最後嚟到去達至某啲共識噶嘛。 依、這個就變成你嘅口實啊嘛！你入去已經一早傾好曬，所以入去擺個姿態，握個手，跟住就行翻出嚟啊嘛！依、這個亦都係變成而家民主黨。 咁但 係 傾長啲有咩分別先？ 而家對民主黨嗰、那個。 我唔系你啲人咪又话你做戏， 你倾好晒啊嘛，而家 系 有条底线。 对唔住，呢、這个真系冇办法同意。呢个完全系冇一个因果嘅关系咧，证明系更加有效嚟争取民主嘅。即系嗱，我觉得嗱，你今晚你其实有好 Q 多嘢咧，其实系过分地去批评咯，即系咁样讲。即系包括咗你，如果咁样觉得系有因果关系嘅话咧，我真系唔知喺边度得嚟呢个。 唔系一个因果嘅关系，而系话你自己。吓、啊， 唔系你系咪想我哋做即系所谓做戏做尽啲系咪啊？你嘅意思？ 即系而家 你叫我做戏做尽啲系咪啊？ 觉得嗱，两方面。 我唔认同、啊。 而家面对两方面嘅问题，第一，一系你又唔真心同中央丢咗晒；第二咧，你太蠢。 唔系我从来唔相信即系做政治系 说服唔到市民， 系用系喺市民面前做戏就算。